四姑娘，侬是的叔叔，他家是要我来的啊。哎，四姑啊， 哎， 开瓶鸡翅不让妈吃呀。 啊。 哎，四的大公馆里向一到夏天是随便啥物事侪有的，鲜橘子、柠檬水果、紫罗地瓜汤、香蕉、苹果，要啥有啥，去开去开啊。 不要，这是人家的物事。红儿， 哎， 阿拉妈身边多坐一些吧。 啊、 哦。哎呦。侬不看看此地个捆绑上看侬啊，包头布还没挪脱搿种穷相。 哎呀，我只管讲闲话，忘记脱了， 忙过来跟侬挪 啊。凤儿， 哎， 看看妈面孔了龌龊伐？ 蛮清爽的。 哎，四红啊， 哎， 侬快到里向去，把两年来所做那个衣裳首饰，统统挪出来，拨让妈看看，让伊开开眼界。哼，男人还是蹲辣屋里好，还是跟我到此地来帮人个好？ 妈不稀奇迭个些东西。妈不会得要看的， 我临走的辰光千叮万嘱，两年来相信也时常提到，我不愿意让凤儿出来帮人，侬偏不听。好吧，此地不是谈家常的地方，凤儿， 哎， 哥哥呢？ 哥哥辣门房间里等你呀、 啊！啊， 等哪？等了见老爷啊！ 哦，爹爹，侬快去看看哥哥呀！ 哦，我倒忘记了，哎。四姑娘，侬坐了四弟不要多走动啊，他是要下楼的啊。 凤儿， 哎， 到姆妈身边来，让我看看。 哦， 一别两年未相见。夜夜做梦在家里，两年来为此我儿是肉眼，娘妈仔细看看你，女儿也天天在盼。我像满怀春花开，讲不出心里多欢喜。只不过我在此地帮人家，妈不要生我气。只不过两年之中心来往，你为啥一句不提起？还是张家大婶告诉我，我怕妈要生气，所以我不敢世道多阴险，我只是怕你太年轻，容易一时糊涂生气。 好吧，红儿， 哎， 你不要担这个，我觉得奇怪，此地的太太要见我为啥？ 哎。哦，妈，此地太太朋友很少，晓得妈说几个字，想请妈来谈谈的。 啊、哦，凤儿，那这个客厅倒蛮好的。 哎，虽是家具旧了一点，妈侬看啊，从前的家具几乎笨重哦。 嗯，凤儿， 哎， 搿么热个天，哪能拿窗都不开的？ 哦，这个是此地块老爷的怪脾气，一到了热天啊，不许开窗。 哦， 嗯。 耶，奇怪，这个一间房子，我好 像我忙头里看见过啊。 是啊，我真的恍恍惚惚在梦里。这些家具很爱送，真好像我的灵魂曾经到此地。 妈，人家这个家具搬来已经有20年了，这个辰光侬人也辣无锡了。 无锡， 嗯， 哇。我一定到过这地方，这些家具我谁都记得起，一点也不错。这只大相思还是原封不动放在这一边。 这一只相思是周公馆里向死掉的太太用的。 啥？侬讲此地姓周？ 爷嘛。侬刚刚不是门生到周公馆里来的吗？侬哪能又忘记啦？ 周公馆， 哎，哎呀，妈，侬哪能啦？手冰冰硬，一定是路上中了暑了。妈，侬坐一些吧，我去倒一眼冷开水给侬吃吃。 大相思，周公馆，不能够，不能够。耶，照片， 哦，妈。这个一张照片是此地块周公馆第一个太太的呀，侬看啊，一张面孔长得叫我漂亮哦。妈，人家侪讲了，有点像我。哎呀，妈，侬哪能啦？侬哪能啦？妈，吃点冷开水吧。 是 吗？哎， 是 吗？哎， 我到楼上来看看老爷的女儿放了哪里只箱子里。 哦，我来了。妈，太太来喊我了。 我不要紧了，好一点了。 妈，侬歇歇吧啊。 是吧？ 我七七就来了啊。 去关照一下，今朝的夜饭早一点准备啊。 是太太， 陆妈妈，不要客气，坐下来谈谈 啊。 我刚下火车，才听说太太要我来见侬。 是呀， 我常听四凤提到侬。

这个是太太拿来的雨衣吗？ 大概是的。 不对，这个是新的雨衣，我要的是旧的雨衣。这该房子里地下人要没事体，不要随便的进来。 我不晓得，老爷。 新来的老妈子吗？ 不是的，我来寻我女儿来的。 寻侬女儿？ 四凤是我女儿。 那侬找错了地方了。 是。 窗啥人又开了？侬等一等。请问贵姓啊？ 我姓龙。 听侬的口音不像是北方人。 是啊，我是甘肃人。 倒有点无锡的口音。 因为我是小在无锡长大。 无锡？无锡。哦，你在无锡有多少时候了？ 光绪20年，离开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 30年前，侬哪老五岁？ 是老爷。 哦，30年前，五岁出了一件很有名的事，侬可晓得？ 也许晓得，不晓得老爷侬讲的是哪里一件？ 五岁有一家姓梅的。 姓梅。 是梅家千金女，得日得无去世，后来不知是无言，这一件事情你可知也？ 我认得一个年轻姑娘，她姓梅，不是名门女千金，她出身是个贫家女，在正宫官里做。 侬大概弄错人了吧？不妨可以告诉我听听。啊， 听说他与自家少爷不亲吧，生下了两个儿子的妹姐，后来周少爷以他是地下人，丢了他就另配高门亲，大儿子留在周家地，他手抱婴儿去世。他是周公官妹妈的大养女，他的名字叫四平。 侬姓啥？ 我姓龙。 哦，四平，四平。一位姑娘姓西游，有人骂仗她是谁，不知她坟墓在哪里。 老爷，侬问这个为啥？

在是所谓上的大人物，看来万多风尘，大概你所做好事都忘记，你做了孽，反正痛在不认人生。 过去的事体好不要提了。 不要提，我们在途中三十年，今天我要偷干粮。想当初你第一美女将我骗，十九岁就人生变了心。那一年大年三十夜，我生下了孩子三天整。你为了领取千金女，和风大雪把我赶出门。你母亲对我留下亲生子，我生生插在我国娘两里分。 小刘不是被侬打针了吗？ 啥？戒指钉都快要碎，才叫我把婴儿打诞生。可怜我才刚三天，大病不却走出门。迎风茅塞出国郎，求生后路西游门。一生受够那周家的人，三十年痛苦我讲不停。想不到四风又到浙江，我与浙江有缘深， 你我上了你几有叫你不要不难的，你以为我手中尸体会忘记他，可知我内心不平，我把你当作女配来看待，我真是当你是自家人。每逢四月十八弄三月，我总是默默纪念痛在心，甚至于你养病儿得了病，把归巢的习惯是一包的，这一切都是纪念你，能使我内心好安宁。 你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我请侬勿必再谈迭个一事。 那好，我就爽爽快快来讲一讲吧。 我觉得没啥好讲。 陆桂可晓得？ 不晓得，伊永远也勿会晓得，请侬勿要怕。 好，那侬养个小囡呢？ 在侬矿上做工，现在在门房里等着要见侬呢。 我大还是我的影子啊！今日那跑到老婆公反对我， 侬放心吧，伊不会得承认侬是伊的父亲。 好，那么侬就明明白白讲一讲，要多少铜钿？ 啥？ 不能养老啊！ 侬以为我来要侬的铜钿？ 那么侬来做啥呢？ 我来，我只是想见一见平儿。 见平儿？ 伊人在那啥地方？ 那能让白姨母亲看病啊？见平儿，

答应就答应，要是不答应，也有办法来办办。我们要坚决。不胜利，绝不收兵保胎。 难道是侬就相信侬几个代表吗？我可晓得，昨天狂浪已经打来了电报，已经复工了，侬不妨可以看一看。 嗯， 那你刚才去 啊？他们真的复工了？各位，这个是假的，分明是拿自家捏造的电报来破坏我们工人的头颈，商用这种卑鄙的手段。 我是啥人？ 不要侬讲 啊！是， 我真的相信侬几个代表吗？可知道侬几个代表已经跟我签了字，打了合同吗？侬不妨可以看看，平儿，我不一看。 嗯，那。 啊！他们三个人签了字，为啥不告诉我？他们三个人弄我骗了。那么，伊拉三个人呢？ 昨天夜车已经走了。 真是没骨头的东西，竟然会出卖了我们矿上的工人。 小伙子没经验，乱挑乱拨有啥个用啊？ 哼，好像面孔的董事长，这个一次算哪个臭东西有灵了？混蛋！ 不许侬讲。厂方已经将侬开除了，侬没资格跟我来谈话。 啊！原来你早就二八号，独拉手。我找领教，你伤害了矿上的工人们，你伤我们工人不用刀。 胡说！ 大汉， 不嘛，不要装啥事来嘛！你的来历我早知道，从前是在哈尔滨。曾经曾把修钢条，你故意破坏了钢的方式。 滚出去！ 还杀了人命，两拆两拔掉，上面发下来无三斤，这种血腥动地侬也要了。每条人命磕走了三八倍，后一无耻偷天换日，竟然将工人们的亡命动地收获金腰包，你发的是谁自己身短头才 滚开， 真是个伤人 听 的狗讲道。 讲道，你不当人， 我去当人， 他不当人， 他不能当人， 同志们， 不能当人。都是病 啊， 病病病杀把我的女子。 妈，不要理睬伊了，我宁愿吃亏。走， 大汉， 走， 我你走吧。 走。 丁哥，爹，侬太鲁莽了。 你不应该侮辱爹的名誉。 来人， 是老爷。 卢桂呢？ 花园里电线坏了，卢桂去叫电灯匠来修理，气到现在还没回来。 嗯，等一等，告诉太太，把卢桂跟师傅的工地算清，今天叫他们就走。 是 爹，卢桂师傅，伊拉不是处得蛮好吗？ 陆大海就是师翁的姑姑。 大海是师翁的姑姑。 要落雨了，我到师翁里去歇歇。 我们把制度挡到了。平安，叫底下人把白衣厂关上。啊， 是。 老妇女要来了。贷款难啊！哎，搞嘛，不要不想啊！哎，志荣啊，泡茶。 不是等侬泡好了是？ 开始啊，侬不晓得噶？那也吃好饭，还要吃出一杯好茶。哼！喂，凳子挪过来，包个家。 妈，隔壁张大婶讲，我你弟弟就家上忙得头，要侬自家去，伊陪侬走。 啊 啊！哎，侬有被弟家上忙得是哪呢？ 我后天就要回到济南去，这份家财我不要。家具会得动地来，我与师傅买车票。 我以为要把师傅走了。 是啊，上次李仁家他走，因为我是心里找到。又想到出衙那就在家好，二话又张家大婶来找了，现在事情已定当，母女应该等一堂。 妈，你真的要带我走吗？ 是啊。 侬不要自私自我打一针，始终在家又啥不好，跟了我有的吃来有的扎，跟我总比跟侬好。 好吧，侬去问问伊，还是跟你走，你跟我吧。 哎，好好好，师兄，侬讲，究竟跟啥人啊？哭啥呢哭 啊耶四分啊四分为啥年里出你刚才与我一生好侬说从今儿与我等一起母女绝不分两道现在你为啥不高兴？老实告诉娘知道。 我晓得，我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啊。 爹爹，师父凭我啥心意？女儿总是。跟娘抱好啊 奶奶侬真的有没有要当师兄走了 嗯 好啊都是侬这个爱人精我好不容易千辛万苦的心肝里面把侬一转来一家人家扒光哼真是个败家子 好了好了未来这一年磨一个不定唠唠叨叨要磨就磨我不要磨唔嘛好塞我 侬啊不是好货穷才是侬闯出来，还有搿只面孔把威风抓勿起个滚开， 小心点少来上我。 奶奶，该子那娘那次的侬有没有弄到家奶奶？

要是侬错过了机会，那就晚就了。 爹爹，侬去吧，我想困了。 好吧，不过侬放心啊，周刚事体侬不要怕，有爹爹明朝记得侬讲，保证侬进去。师兄啊，难道侬真的预备离开此地吗？侬人心放得开周刚吗？ 爹爹，侬还要讲做啥？快去困吧。 哎，我劝侬再不要胡思乱想了。世界上向的人，没一个靠得住的，只有铜钿是真的。偏偏那个娘啊，就是不能晓得铜钿的好处。 爹爹，侬听，好像啥人来碰门。 快十一点了，还有人来吗？ 十一点，爹爹，我来去看看吧。啥人啊？ 是梁新茹啊。 侬啥人啊？ 我姓周。 哎呀，听了，周家有人来了。 爹爹，快回头，有人，屋里的人侪出去了。 这说啥个闲话的？说啥个闲话了？ 哎呀，真是。 师傅。 你少爷。 你少爷，此地穷地方，请勿要计较啊。 这个地方真不好寻，外头一片树，倒蛮好的。 哎，对，哎，师傅啊，叫你少爷他住啊。哎，请坐。 师傅，你是不是不师傅吗？ 没啥，你少爷，侬到此地来做啥？要是不了太太晓得 是太太叫我来的呀。 太太叫侬来的。 哎，哦，我自家想来看看呢。哎，师傅，那哥哥在那没人呢？ 伊拉都出去了。 你少爷。侬哪能认得这个地方啊？ 我妈告诉我。 哦，你少爷，侬快回去吧。 看啊，搿啥个闲话呢？ 哦，对了，我忘记了为啥到此地，妈叫我来看看你。今日你离开我家，妈的心里多凄凄，恐怕那一时找不到工来做，特地叫我来送铜钿。老师傅，此地有洋钿100块，暂时借你们动手机。 哎呀，人家都烧后头呀，到底是有动听人家呀。 你少爷，多谢你好心到这里，我们的生活还能过去。你把铜钿带回走。想想他他好心意。 侬讲闲话太狐狸，他他是诚心有诚意，特地叫二少爷亲自送得来，好意思侬一推断去？二少爷，请侬跟我打一个心，请他他放心莫起急，我你一家都很好。想想他他大恩的 好。 爹爹，侬不能拿这个铜钿，要是不了，妈的哥哥晓得子，伊拉一定会生气的。 小姑娘懂啥么子七上八十？你说呀，烦恼侬老医生到此地来，请坐一些，我去买一个事先么子拨侬吃吃。 爹爹，侬不能走啊！ 别你说呀，等你说倒一杯茶，伢就来的。 爹爹，侬真是，你说呀。侬到此地来做啥？ 师傅，侬好像不愿意看见我嘛？ 哦，老爷吃过了饭没？ 刚刚吃过，爹爹辣辣发脾气，妈没吃完才跑到楼浪向去光顾，我劝了伊半日天，要不然我不会得家里来啊。 那么大少爷呢？ 我没看见伊。哦，哥哥心里向蛮难过的，一定辣辣自家书房里向吃老酒。恐怕快要吃醉了吧？ 你少爷，侬为啥不叫佣人来，要亲自到这个种穷地方来啊？ 师傅，大概你心中想我家恨，怪我们不该叫你回家里。其实今朝此桩事，我想想实在对不起。 只怪爹爹不感应，我恨他只讲强求不讲理。不过你心里莫得有，事情慢慢会改变。待等我父亲会夸大，我一定帮助你到死去。 女人究竟是女人，何况我是一个的妇人。 不是吧，我从来不打你用人口，我恨这个世界不平等，我们一样都是陪阿他。我心里想只恨我父亲，师翁啊，这世界不应该再存在，我和你都为你记亲，我们的世界不在此，我和你一同去找人。 李少爷，你真会得讲闲话。 是吧，是真的呀，我有时就忘记了现在，忘记了家，忘记了我妈，还忘记了侬，脾气还忘记了我自家。 像在一个冬天清早晨，明亮的天空万里晴，在那广阔无边的大海上，有一只小船驶到向海里去，白色的风帆扎得满，海风阵阵吹得紧，像海鹰张开翅膀海上飞，飞向天际走白云。是吧，那时候我的动作在手头上，乘风破浪向前行，我和你飞向我们的新世界，那里有真正的快乐和亲情，没有虚伪和争吵，没有强求不平等。 师傅，你爸好吗？ 姑姑。 哦，是鲁先生。 嗯。奇怪，夜深了，周家二少爷会到穷地方来吗？ 哦，姑姑，二少爷是好心来安慰你的。 是啦，鲁先生，我真想要见侬，我觉得我应该侬很抱歉，今天下午， 啥地点事体？安慰。天上的穷骨头用得着伊拉来安慰吗？ 哦，侬大概误会了我意思了吧？ 我没误会。师傅， 姑姑， 到外头去一次。 姑姑侬， 我对伊讲几句闲话，快去吧。周家二少爷，我曾经懂你的苦，周家人为首。你好一点，可是我要告诉你，你又不准到此地，用不着到穷人家来讲安慰，再讲就对你不客气。 老先生，我是非常同情你，到此来凭我啥恶意？师翁他女同我做朋友，朋友帮助总可以。 师翁他是我妹妹，穷姑娘没有这样好福气，她要嫁不公人做妻子，用不着你费心机。 可是 只有一句话，你又不准到此地。 啊，不，老先生， 我

那又被你弄倒了。 Thank you.